属于你的电台情歌还在你熟悉的频率当中等着你来点播。一首莫文蔚经典的歌曲开启了今天晚上的点播之旅，各位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留下你的点播祝福。下面这首歌好多朋友都非常喜欢，而且呢它也是某视频网站在去年最快大家点播和点击破亿的第一名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的告白气球。今天晚上要送给过生日的香香朋友，25岁生日快乐。 在那吧转了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你仔细说谁告白气球风吹都对，耶、yeah, 微笑在天上飞，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余晖，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 就是这种青春时的调调，永远都会让人想起那些年轻时的自己。这首歌呢，就是来送给今天过生日的一位听友，《耳畔》这一首来自林宥嘉和阿肆演唱的《只姗姗来迟的你》，也送给刚刚入场听友们。 晚安，下一人分的晚安，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光一人分的街，买一人。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 遇到对方，然后说我、哦、原来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 FM97.4 兆赫，来听来自我们身边的每一个普通人，他们心底里最柔软的那一部分，关于亲情、友情、爱情的心里话。下面这首歌是发来私信给我的张叶朋友要点播的歌曲，他说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了，一月也要过完了，很想把这首歌送给自己还有我身边的好朋友们，谢谢你们所给予我的一切美丽的心情，愿我们都可以拥有全新的二月，全新的狗年，都会有更美丽的心情。 每一滴眼泪，每一次心碎，什么爱能无救无悔，不灰心等待，痛苦也忍耐，你坚持爱了就不后退。但我不是一个轻易就会说爱的人、啊、yeah, yeah, 没有想到这样的你却改变我，太美丽，说爱的人，可是你坚强的付出却改变我，太美丽，太美丽，你的爱是多么的甜蜜，的自我的漩涡交汇在黑暗中，你我发出了新的光芒、yeah、现在我已全明白什么是爱的真意、oh、太美丽， 最美丽。 有爱的人身上是有光的，爱是一种力量，它并非结果，而是原因。下面这首歌呢，是有一位朋友很想送给小聪的。他说，我能为你做的事情太有限了，这两年谢谢你的陪伴与付出，谢谢你的爱。精灵在人间点播这首歌。 胸口已经存东西里，再遥远都跟随你。若滂沱大雨不曾见证海角相偎依，一角怎么会是比例？胸后已经吞东西里，没有片刻就算能站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一时的青春怎能回得去？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你，风再急再狂我也不放弃，愿为你直到永远 青春，总觉得好像还带着一些气息，还有许多没有被时间所流失掉的东西，那大概就是在我们心底里藏着的回忆了。 下面这首歌你以前肯定听过别人演唱，今天呢原唱者应该说是作者又把它拿回来演唱，叫做其实还爱你。今天晚上这首歌呢也送给一位心情不太好的朋友，感情上遇到了一些问题，不知道是往前走还是怎么办。 风冷得那么刺痛，只有你能够抚平所有的寂寞。昨天的风筝在角落被谁丢到了路口，我很不想让你找到离开的理由。每一夜闭上眼睛，我看到了噩梦，你微笑但是旁边的人不是我。天空切开一道裂缝，直接割到我心中，不想装作脆弱，也不想爱的懦弱。其实我非常爱你，不想失去你，难道我没有权利说我不愿意。 这样的一首歌当中结束今天晚上的爱的更久点，不过我不会离开直播间的，稍后还有一档节目叫做男左女右，我会和一位老嘉宾共同陪你度过一天中的最后两个小时。现在我们要转个身来听一下北广生活时间，今天晚上为您推荐的是海参。